终于等到牛皮席开仓了，老婆早就想买一床牛皮席了，今天才1000多块钱一床，那可是比商场里面便宜太多了，只是这个价格还能再优惠一点吗？ 对不起啊，这个价格已经是2018年全年最低的价格了。了解我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和享购时间合作有10年， 对， 要是品质不好的话也不可能推荐到现在。想想看，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花1000多块钱买到的是一床1米5×2米的全牛皮凉席，要是换成皮鞋皮包的话，那得做30-40双呢。 哇， 这要是成本核算的话，可就不是1999的价值了。 对呀，再说这1999元又不是只用1年2年的时间，是一用就是10年的时间。好，算下来这每年才30-50块钱，30-50块钱就可以给全家人享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季睡眠体验，而且还可以享受到10年的零家务生活，一擦一抹简单搞定，让你啊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享受品质生活。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目前席子已经成功订购16床了。 哇，还 没，对呀，还剩4床，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4007106108，4007106108，请一定抓紧时间。手机尾号4234的朋友说啊，上个月我花了2599元订购了一床你们家的席子呢，虽然多花了600块钱，但好在今年最热的时候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没遭罪， 对， 儿子每天晚上睡得都很安稳。看来牛皮席是真不错，今天开仓价1999，我想给家里的另外两个卧室都配上。 确实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牛皮席的内容，您自己不亲自的来感受一下，是不会明白它到底好在哪儿了。 对， 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会有朋友订了一床之后，一定要给至亲至爱的人都用上牛皮席的心情了。那今天厂商零售价格8900块钱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单席裸价只要1999元，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1999元，您去商场看看，这个价格估计买个品牌包包差不多。但今天您带走的可是一床能用上10年夏天的全牛皮凉席，不用洗刷晾晒，越用越柔软，越用越光亮，划算下来每年30-40块钱用上好凉席，您还用纠结吗？4007106108，4007106108。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手机尾号191300567980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手机尾号0018的朋友就说了，说我们家有一床我姥姥用过的牛皮鞋，那可是老古董了，可是依然柔软光亮又清凉。我妈说了，好东西就是能用一辈子的，所以今天她也想给我订一床牛皮鞋。对了，好东西就是能用一辈子，孟德兰水牛皮凉席是用一整张的水牛皮精制而成的，净重就达到了20几斤，品质完全可以放心。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分钟，4007106108孟德兰开仓特惠，1999元，使用10个夏天的水牛皮凉席，划算到每年只要几十块钱，每天只要几毛钱，一床好席全家用，最后3床名额，加油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一个小话题是脑供血不足的原因。很多朋友啊，可能晚上睡不好觉啊，头疼啊，头晕啊，你也上神经内科去看病了，医生也了解你的病情了，甚至还做了一些检查了，往往可能呢就是告你脑供血不足才造成这些症状啊。脑供血不足实际上还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可以进一步的造成我们呢，甚至出现这个脑部供血不足以后造成我们脑梗塞。所谓的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啊，就是指这种脑供血不足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过程，主要的原因是老人的脑动脉呀发生了硬化。脑动脉发生了硬化以后血流量减少。另外呢，有老年人呢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或者呢有颈椎病，也会导致大脑的慢性的供血供氧不足。所以说颈椎病的话，往往现在甚至可以说是20多岁、30多岁的人，别说是40-50岁了，就已经有人出现了。那么你这样的长期的慢性的大脑的供血供氧不足，必然对于我们大脑的整体的发挥大脑的功能啊受影响。这种慢性的缺血过程啊，常常合并很多的症状，比如说发生头晕、眼花，有时还可以发生一过性的眩晕。短暂性的脑缺血的发作，一下子你就不知道，好像这个自己啊意识啊丧失了。同时呢，平常还有啊头啊胀疼啊头疼啊记忆力减退啊反应迟钝啊这些脑部的症状。有的人还有眼睛啊发胀发疼，懒得呢睁开眼，而且呢看东西啊就雾视，看不清楚，好像有一层雾啊在你前头啊挡着。还可以出现耳鸣、听力的减退这些耳部的症状，同时还可以出现步态不稳、行走那缓慢、聚止啊、力不从心，有时候呢还表现就是一个睡眠不好。那么当然这个是具体的神经内科啊，医生会给你检查核磁共振啊、血管造影啊，完全可以判断出来这个动脉、脑动脉是否闭塞或者狭窄的改变。慢性脑供血不足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往往有一些疾病啊就说它是不可逆的，那就是很难呢给它完全呢恢复到正常，只是说 目前呢，可以让这个疾病了一些治疗的方法，打针吃药以后啊，能够让它呢稳步，就是稳定在某一个发展的过程中间。但是这个脑供血不足啊，慢性脑供血不足，它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它可以啊恢复到正常的，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因为这种疾病啊，不像啊这个心脏病这样有一些特殊的表现好诊断，也容易被老年人呢往往啊忽视。可是你如果忽视时间长了以后，慢性的脑部供血供氧不足有了很长时间，最后是要发生脑梗死、血管性痴呆。因此呢，很多老年人呢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头晕眼花、头疼、耳鸣、误视的话呀，这您还非得重视不可，因为它可以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情况的。脑供血不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首先表现是有的老年人白天常常犯困，可是到晚上呢反而失眠了，这就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大脑需要连续不断的充足的稳定的血液的供应，脑供血不足可引起脑神经不可逆的这个损害。随着脑供血不足的隐匿性的发展，患者的年龄的增加，脑血流量往往会进一步的下降。如果血管堵塞，大脑的某一部分的血流在短时间内完全的阻断，就会发生局部的脑组织的坏死，也就是脑梗塞。所以呢，脑供血不足呢，还可能发生认知的障碍、脑萎缩、血管性痴呆，严重的时候导致昏迷，还可以造成植物人甚至死亡。所以说大量的研究发现，在血管性痴呆跟脑梗塞的发病前期的时候，所有的人必然是有一个长期的有脑部供血不足的现象。所以说您可不能小看了，您说脑供血不足，哎，老了反正就是这样了嘛，脑供血不足就记忆力不好，那就随他的便吧，那不是，因为他要发展。所以在大量研究发现，血管性痴呆跟脑梗塞的发病前必然是有长期的脑供血不足。所以早期的脑供血不足啊是一个可逆的，中老年人呢一旦出现脑供血不足的症状，特别是三高的人群，本来你血压、血脂、血糖不正常，那么咱们就应该尽快的呢上医院去确诊，这个治疗该怎么办怎么办。脑供血不足啊是因为啊多种原因导致大脑出现广泛的供血不足，那么或者大脑啊某个局部组织血液供应不足，都可以引起啊缺血。那原因的话呀，首先第一，脑动脉硬化，谁能保证自己血管不硬化呀？谁能保证自己脑动脉不硬化呀？这是不可能。所以说脑供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脑部血管的血管壁形成动脉硬化的斑块，血管管腔呢就变得狭窄，导致供血供氧不足。另外呢，颈椎病。颈椎病的话呀，可以使得动脉血液呀，因为颈椎动脉的话呀，血液是直接供应脑组织的，和这个器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最后造成啊，这个颈椎病的话呀，造成我们大脑的供血啊就不足。所以呢，患者这个颈椎骨质增生啊，椎管狭窄啊，压迫性的压了这个椎动脉了，使得椎动脉呢痉挛了，或者发生了管腔呢狭窄了，就减少了这个脑部的供血，尤其是猛的。你突然之间很快很猛的这个转这个脖子的时候，可以引起啊暂时性的脑供血不足，甚至可以发生呢眩晕摔倒。一下子你把脖子有这个颈椎病的人，你很快的转动脑部，猛的一个转脑部转弯，这个一下子就可以摔倒，或者呢整个出现眩晕。 另外高血压引起啊冠状动脉呀、啊、硬化，同样会引起啊脑动脉硬化，导致脑供血不足。另外呢，高血脂的人呢，血液的粘稠度啊增高，血流呢缓慢，导致供血脑供血不足。另外呢，心脏的播出量呢也减少。心脏的播出量减少的话呀，可以造成低血压，另外还可以呢使得红血球增多，这些原因可以导致，也可以导致脑供血不足。另外还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由于睡眠呢打鼾，气道啊阻塞，低流气量，血氧的饱和度啊下降，使得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发生率就会升高，就是整个供血供氧不足，这就导致我们脑供血不足。所以表现是什么？白天头疼啊、头晕啊、犯困啊、记忆力下降呀，反而晚上啊失眠呢。所以脑供血不足啊，就是我们无形的、平时的这些很普通的这个原因，什么脑动脉硬化、颈椎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的播出量减少，那么还有呢这个睡眠的呼吸暂停综合症，晚上失眠休息不好，最后造成了我们脑供血不足。所以这些平时往往很容易出现的这些症状，咱们还是相应的要重视这些。那么脑供血不足，咱们就说它是一个可逆的那个现象，当然这是在早期啊，不是说最后你已经出现了这个脑梗死了，或者已经出现了血管性痴呆了，你到那会儿你还想可逆，那就不可能的了。所以说有一些老年人出现的这些症状，咱们平时啊注意注意还是有好处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 6618-9762。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咱们就说它是可以啊延年益寿的这么样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物品，它能够起保健功能，它就是一个镇菌。所以说历史上祖先呢把它作为一个吉祥的长寿的瑞草仙草，就是来看待的。灵芝呢可以改善机体的免疫功能，促进呢这个血液循环，增加呢对心脑的供血供氧的能力，促使正常发挥细胞组织的生理功能，安神呢解痉啊解毒啊，对神经衰弱啊、慢性的支气管炎呐、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对于我们今天说的脑部的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啊，它因为促使我们全身的主器官的功能啊，是在给你调理，慢慢的把你从不正常的状态能够啊调节回到一个比较能够稳定的一个内环境又重新平衡的状态，那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好多因为某些因素造成的这些原因。就比如像我今天谈到的脑部供血不足，说实在的，脑部供血不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很可能那已经出现了，或者是在前一段呢某一个阶段呢出现了。那主要是怎么来改善？那这个事儿啊，咱们主要是要促使我们全身的主器官功能正常，促使我们全身血液循环系统通畅，供血供氧充足。那这就表现出来呀，就是我们全身的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啊，都必须要得到改善。你不是某一个问题，你血压高了，你光调血压能行吗？不行，你血脂高调血脂，血糖高调血糖高血糖，那也不行。咱们是要一个全身的全面的一个调理， 这个条例以后要使得我们整体是重新处在一个新的平衡的状态，这个才能够真正的防止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不足。那脑部的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解决了，实际上也表明什么，就是说你的心脏啊，你的全身啊，各个组织器官的供血供氧啊，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咱们说这个灵芝的条件呢，对于我们全身是起到一个全身调理局部改善，所以对我们自己个人来说呢，就说是你年龄大了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九十多岁，那咱们都是处在这个整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在下降的状态，我们已然没有完全是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都没有变化的，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去医院检查，你不去了解，那么你只是自知啊，就是觉得好像自健康，可是突然之间发生事儿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咱们要使得自己身体能够真正的健康，能够延年益寿，咱们还是除了运动以外，咱们的情绪，咱们的科学膳食结构，咱们的一个心情，你还得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因为为什么天增岁月人增寿，你能改变得了吗？你改变不了的，明摆的这个事实。所以说要使得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正常，咱们通过自己的一个保护自己健康状况的方法，这才能真正的保护您的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